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郭伟。今天为您读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《北京的春节》。我从小就在北京长大啊，也经历了30多个春节啊。但是老北京的春节啊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大家伙还是得跟着老舍先生的描写去感受和回味一下，看看老北京的春节是什么样子的。腊月23过小年，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。天已擦黑，鞭炮响起来，便有了过年的味道。这一天是要吃糖的，街上早有好多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。糖形或为长方块，或为瓜形，又甜又黏，小孩子们最喜欢。过了23，大家更忙，必须大扫除一次，还要把肉、鸡、鱼、青菜、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。店铺多数是正月初1到正月初5关门，到正月初6才开张。除夕真热闹，家家赶做年菜，到处是酒肉的香味。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，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，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。除夕夜，家家灯火通宵，不许间断，鞭炮声日夜不绝。在外边做事的人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必定赶回来吃团圆饭。这一夜，除了很小的孩子，没有什么人睡觉，都要守岁。正月初1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，铺户都上着板子，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，全城都在休息。男人们午前到亲戚家、朋友家拜年，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。城内城外许多寺院举办庙会，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、食品和各种玩具。小孩子们特别爱逛庙会，为的是有机会到城外看看野景，可以骑毛驴，还可以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。庙会上有赛马的，还有赛骆驼的。这些比赛并不为争谁第一谁第二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马、骆驼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娴熟技能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6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春节到来齐欢笑，阖家欢乐喜临门。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品冠，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春节快乐，新年幸福。 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那英，在这里我要祝愿我们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人财两旺，旺旺狗年，声声大笑。 初春雪漫漫，人间处处新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

他们的爱情又猝不及防地结束了。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，电话吃火酒凉，孩子离开了秋千，最快要到七月才回来的。英剧版依然沸沸扬扬，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。工作了一整天，吃喝了一碗冷汤。啊，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。哎耶，爱让人心直高昂。想做侧身半躺，等体温下降。电视播吸烟对怀孕的影响，是谁在吃都嚷嚷。日子像是道回墙，你骂他也没有回响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女友与假至今的恋情终于曝光。 就这样重新切回到王菲和梁朝伟的身上，这对看似暗恋的关系当中，被生活冲淡的梁朝伟只剩下了麻木，并且随波逐流着。如果不是突然回家撞见了在家中的王菲，他是不会感受到一丝丝变化的生活气息。被换掉的毛巾，

to a church I passed along the way. Well, I got down on my knee, and I began to pray. You know the preacher liked to call. He knows I'm gonna stay. 能够听懂黑夜中你的音乐。 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